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四百多个惊魂币的生意，对于这家索托城最大的铁匠铺，也绝对是一笔大生意了。要知道，他们全年的营业额也不过才3000个金魂币。穿过隔离的布障，唐三看到了让他惊讶的一幕。这家铁匠铺面前的迎客厅已经很大了，可这后面的工作间却更大。放眼望去，一片炉火通红，至少有超过50名铁匠同时在工作。唐三的紫极魔瞳何等的锐利，目光简单从这些铁匠身上扫过，心中就有了判断。这里的铁匠虽然不是每一个都那么强壮，但不论是眼神还是他们手上的功夫都极为沉稳，显然这些都是资深铁匠。能够支撑这么大一家铁匠铺，也必须要有足够多的优秀的铁匠存在。 他们怎么也在这里？ 小伙子，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说实话，铁心对唐三并不怎么信任，毕竟他看上去年纪太小了，但唐三拿出来的图纸却不像是在开玩笑，而且这是一笔400多个金魂币的大生意，铁心可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多疑而错过。他们虽然是索托城最大的铁匠铺，但却不是唯一的。唐三的目光落到两名正在工作的年轻铁匠身上，他们看上去18、19岁的样子，都是抱头环眼，相貌极为相像，身材雄壮，黝黑的肌肤如同小山般鼓起，手中的铸造锤比别的铁匠大了许多，打造的过程也极为沉稳，甚至比周围一些中年铁匠的效率都要高。 这两个小子现在是越来越壮了，怎么样，我这里的铁匠都不错吧？他们两个是我的双胞胎儿子，一个叫铁龙，一个叫铁虎，虽然年纪不大，但也算是得了我的真传，是铺子里最好的铁匠。 没错，唐三看到的这两个人就是上次在斗魂台上败给了他和小五的铁氏兄弟，也就是那个铁血组合。当时他们的孤注一掷技能还伤了唐三。听铁心这么一说，唐三顿时明白为什么铁心身上会有魂力波动。从魂力波动来看，铁心的实力并不是很强，甚至还不如他的两个儿子。显然，铁龙和铁虎的武魂是有些变异程度在的。以他们的年纪，已经拥有了20多级的魂力，就算是在高级魂师学院中，也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学员了。唐三本身是铁匠，也是魂师，他当然清楚，有魂力作为后盾，打造物品要比普通铁匠打造出的好得多。但是打造时力量的匀称程度以及力量的控制都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的话，那我就请他们打造这些东西好了。 如果真的合作成功，这没问题。 铁心带着唐三来到工作间后面的一个房间之中，这里是老板的办公室。房间内放着一张桌子和7、8把椅子，还有一张简单的木床，平时可以用来休息。从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外面工作间的情况。铁心径自走到了自己桌子后面坐了下来，同时向唐三比出了一个请坐的手势。他对眼前这个少年的第一印象很好，他很喜欢唐三身上那种朴实的气息。但如果说与他合作生意，他始终觉得有些可笑。一个看上去最多不超过15岁的少年能给他带来什么生意呢？ 小伙子，你说你曾经也是铁匠？ 是的，我以前是铁匠，我父亲也是一位铁匠，我的技艺是和他学的。 啊，原来是这样，听你的口音应该不是本地人吧？你是跟着家里人迁居到索托城的？ 不，我是来上学的。 上学？难道你是魂师？ 是啊，我刚刚进入学院学习，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从图纸上看，你要的这些东西都十分精巧，打造起来并不容易，而且这笔生意的数额不小， 虽然我们铁匠铺有一定规模，但440个金魂币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你准备如何与我们合作呢？ 铁大叔，这样好了，我先支付一部分定金，麻烦你们先将这些东西打造一套出来，如果质量没问题的话就继续制作。我首次能够支付的金魂币大概是100枚左右。 小伙子，你既然曾经也是铁匠，就应该知道很多精细的东西是需要模具来制作的，这模具也是制作成本中最大的一块。如果只是做一套，别说我无法给你折扣，甚至还会赔钱。100个金魂币的定金虽然够了，但我希望能增加一份保证。既然你是魂师，那能否把你的魂师手札给我看看？只要确定没问题，我们的合作就可以开始了。 听唐三说肯先支付100个金魂币，铁心已经有些相信眼前这个少年了。不过他开铁匠铺也有不少年头，唐三想要制作的这些东西又都是他不认识的，因此出于稳妥考虑，他当然希望能够先摸清一些唐三的底细。只要唐三的魂师身份没问题，这笔大生意他就敢接下。至于魂师手札，那是魂师在武魂殿第一次领取补助金时发放的，可以说是魂师身份的象征。上面会记载着魂师本人的资料，并有武魂殿的专门编号，只需要凭借这个编号就能够花一定的金钱通过武魂殿的联络系统查到他说的是真是假。唐三没有犹豫，右手在24桥明月夜上一抹，取出了自己的魂师手札。他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而且他很希望能够达成这次合作。魂师手札不是纸张或者布帛，而是一块8丈大小的金属片。据说这种特殊金属只有武魂殿才出，很难仿冒。魂师手札选用金属制作而成，也是为了防止破损。毕竟一份手札在正常情况下是要跟着魂师一生的。在8丈大的金属上刻着魂师每一次进阶的时间，一共有10行。第一行刻着注册时间和地点以及魂师的武魂。第二行是进阶的时间以及魂环的级别。在魂师手札的另一面则是刻着武魂殿的第一标记，一柄长剑。所有魂师的手札都是一样的，只有武魂殿的人才会多出一些变化来。眼看唐三取出魂师手札递了过来，铁心赶忙站起身，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郑重地用双手接过。魂师手札是魂师身份的象征以及进阶的记录，一般是不会轻易出示的，就像魂师的尊严一样重要。尽管唐三看上去年纪不大，但铁心还是不敢怠慢。接过冰凉的金属片，铁心仔细查看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最上面的一行小字，这些刻字的人都是武魂殿专门培养的。无论手札出自哪所武魂殿，上面的字体都是一模一样的。上面写着，姓名唐三，性别男，斗罗历2637年注册于诺丁城武魂分店，武魂蓝银草。看到这一行，铁心不禁有些失望。他本身虽然天赋不高，现在也只不过20几级，属于一辈子无法突破30级的大魂师，但眼光还是有的。蓝银草这个标准的废武魂他自然是知道的，难道说拥有蓝银草武魂也能成为魂师？带着心中的疑惑，铁心向魂师手札的第二行看去。10级魂师，注册时间斗罗历2637年，注册于诺丁城武魂分店，武魂蓝银草。铁心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不会看错了吧？怎么还是2637年？蓝银草武魂真的能够修炼到魂师境界吗？这个是不是记错了？ 小伙子，你这魂师手札上的记载是不是有问题啊？为什么你注册成魂师和成为魂师竟然是同一年？ 不，他没有记载错，因为我是先天满魂力。 先天满魂力？铁心大吃一惊，看着唐三的目光顿时变了。先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武魂，单是先天满魂力这几个字就给铁心带来了足够多的震撼。 至少在他认识和知道的魂师之中，还没有一个先天满魂力的。难怪他会在童年成为魂师，自己怎么没想到呢？还有先天满魂力这种情况的存在。一个先天满魂力的蓝银草魂师，这也太令人意外了。他有些急切地看向魂师手札的第三行，二十级大魂师，注册时间斗罗历2639年，注册于诺丁城武魂分店。魂师手札上是不会记载魂师不同级别获得魂环等级和魂技的，毕竟那是魂师的机密，哪怕是武魂殿自己的记载中，最多也只有魂环级别，至于魂技，那都是魂师不会轻易外露的。37年、38年、39年，仅仅3年的时间，他已经成了大魂师，20级以上的大魂师。看上去他现在也超不过15岁，而且今年是2643年，也就是说他在4年前就已经突破了20级。这下铁心是彻底震惊了，排除眼前这个孩子的蓝银草是废武魂，单从魂力上看，他也绝对是个天才，比自己的两个儿子更加出色。铁心默默地记住了手札上的编号，准备随时去查询。 铁叔叔，您看完了吗？ 啊，唐三大魂师，我为之前的冒昧向你道歉。 没什么，您做生意也不容易，换了是我可能比您还不放心，毕竟我的年纪小一些。 能不能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呀？ 再过几个月就13岁了。 不到13岁，也就是说他才只有12岁，而且是4年前，那也就是他8岁那年就已经成为了大魂师。这是真的吗？这可能是真的吗？唐三大魂师，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魂环？ 好。 唐三并不在意这个有些过分的要求，他需要的是一个能与他长期稳定合作的铁匠铺，取得对方的信任显然是极为重要的。铁心的言行举止给人沉稳的感觉，再加上这间铁匠铺的规模，都令唐三十分满意。于是唐三缓缓抬起自己的左手，蓝色光芒悄然涌动。铁心聚精会神地看着唐三，等待着伴随武魂同时出现的魂环。或许魂师手札能够作假，可魂环是绝对假不了的，那才是魂师等级真正的象征。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